每朵花都会盛开，只是在不同季节， 在你自己的节奏里面静待花开。每个人都会长大，只是有人慢有人快，生活无好无坏，花开不变。 可以转换如平行时空，所有回忆我只记得感